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 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交理论，汁香浓郁，甜糯软滑； 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着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晚上下班路上各位辛苦了，大家好，我是王维。 你看看，哎，是不是跟今天聊的主题有关系？ 是，哎呀，尤其到暖和的时候，哎呀，一想这我就受不了。 就是这两样东西啊，就是刚刚其实咱们片花里边有那个声音，那个声音其实就是吃这种东西发出的声音。 对，满口脆， 我要听起来就让人哎呦受不了的感觉。而且说句实话，就这两样东西您搭配什么吃都好吃， 是包括哎呀怎么喝酒都觉得好。 你喝酒要没它你就喝不下去。 花毛也行 啊，也凑合吧。哦，今天要聊的这个真的太好。来，我们先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让他们呢也说说对这两种东西的一些感受 是 和感想和情感，好不好？我们首先请出的是我们非常非常喜爱的原美食地图的编导上菜的导演赵雪莲，赵导赵错错。 大家好，我是错错。 欢迎老赵啊。 还有一位北京社科院漫学所博士后畅销书作家，书名叫做《会玩》，杨元博后样。 哎，大家好，我是博后样 啊。哎，名字好像没说对哈、啊。 怎么 一玩一世界？ 不是，就是会玩 啊！ 我刚想说，今天这个书名字终于说对了。 我还以为我记错了呢。来，分别形容一下你们对今天咱们聊的这两样东西，你们会对它有什么样的情感，或者用什么语言来描述它们？ 对呀、 赵导先来。 这两样东西吧，就是我会搜肠刮肚的，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来让自己接近他们。 哦，还真哦，是，说得对，来，薄荷羊， 咱们说的第一，我就说第一种吧， 第一种啊， 第一种叫无感， 排名不分先后， 五感俱全。 哦呦呦呦呦，还真是， 哎呀，这个高度高了， 五感俱全，闻着就香， 哎呦厉害， 嚼着就舒服， 是， 往下咽的时候它就，得劲， 哎，就是，而且是 嚼的时候。听那声儿都好听， 哎，是，从他下锅的那一刻起，你就开始期待了。 对啊，五感俱全。 哦，就厉害，我、太棒了！来，谁来说一下今天咱聊啥呀？ 对，今天我们说的是烤的吃和炸着吃。 哎，对， 哎呦我的天， 哎呀，真的，这两个怎么能放在一起呢？ 这是啊，光一个拿出来就能单聊几天吧？我觉得得，是不是？ 您这不是爱干连续剧的事儿吗？咱那主持都说了，得有一个月吧。 对， 那天我跟编辑说的时候，我说光说炸是不是单调一点啊？然后我那个咱们是不是再加个烤啊？然后后来我自己准备烤的东西，搜集自己那个资料库的时候，发现就写炸，怎么那么多？ 真是炸的， 怎么那么多？ 其实说起来，这个今天咱们说炸物和烤物，说起来其实是最简单的一种烹饪方式了。 对， 对吧？你 我不同意这个，炸是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也是 烤我觉得还行。 你说，上次咱们请的雪薇到节目当中来，他聊的那个，那也是炸物，可不容易。 我说的普通呢，就是 我明白那个意思，是从进化的角度来，技术进化的角度来说，先是烤。然后这个会用有器具了，有器具了就会煮，但是其实煮跟炸的意思差不多，就是发现有了，对吧？其实意思那个是，他就说技术进化的角度，炒肯定是最复杂的嘛，对吧？你就 对 你是这个意思吧？ 您的高度更高一些啊， 是吧？ 您自己都没反应过来，自己还琢磨呢。 人家会玩的， 我说普通是普通人家都会来做的。 啊、 或者说都会选择去吃的。 对、 啊，大街上您请看了，甭管是大店。啊，坐拥几栋楼的那种大店，100多个分就是小分店那种，有这种东西。 嗯， 出摆一小摊儿，只有晚上才出来的一大姐，对吧？骑着一小三轮， 是 什么冷面呀、香肠啊、等等等等，在晚上就会你闻着那小摊儿里传出来那香味儿，你就开始流口水。 是。 他们也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普通非常常见的， 对对，可简可繁， 哎， 对 对对， 就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就是如果要是早上起来起晚了， 嗯， 但是我妈又着急， 嗯， 做早餐， 嗯， 就是把馒头切片， 嗯， 切完片以后上油炸， 哦， 炸馒头，炸完了以后， 打完鸡蛋。裹在那个馒头片上， 高级了。 那个什么，我爱我家那个情景喜剧里头不是， 嗯， 那个和平大姐苏醒过来之后就想吃什么炸馒头片，再抹上一层厚厚的芝麻酱，再抹上撒上一层厚厚的绵白糖，哎呦这好吃！ 我的胃抽了一下。 就跟我之前去哈尔滨 啊， 真的东北的小烧烤那真 是 好吃 啊，是 就是哈尔滨的那个。更不一样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人家的那家店据说是现在特别火的店叫偏脸子。 偏脸子 啊，对，是当地的一个土语。 土语啊、哦、 哎就是。 就跟咱那儿局去似的是吧， 类似、啊 哦、 偏脸子都是年轻人去，而且人家店是24小时的。 哦、 嗯、哦特别火。然后他们那个是那样，就比如说你要了好多烤的东西，包括炸的、 嗯、 人家炸的那些东西都特有特色。然后那你想你喝啤酒啊一聊天啊、 嗯、 串儿什么的、 嗯、 他就凉了， 嗯， 你都不用跟服务员说、 嗯、 帮我热一下，不用，人一看都凉了，啪端盘走、 哦、 人就给你热，而且热完了最大的特点、哦、要不我说哇东北烤串太厉害了，咱们 啊 比如说凉了 啊 再复热以后、啊、它那个水分更蒸发， 对对对， 干人家那依然、啊、哎呦吃的跟刚刚 好，那它怎么热的呢， 炸呀， 不是 哦， 它一定是在上头刷东西了 啊， 所以弄出来以后依然是跟新的一样、 啊、 哎呦有滋有味，一点都不干，而且滋味倍儿劲、 哦、 啊， 包括在人那儿吃那个方便面，因为当地的朋友都跟我说维哥一定得尝尝我们这儿方便面， 嗯， 我说烤串店方便面不都是什么那个包括 炒面 炒的什么的，他说我们这个虽然就是咱们平时说那牛肉拉面 啊， 但是人家煮出的那个师傅牛肉那个完全不一味儿， 是吗， 哎呀，而且吧， 维哥你去的是哪儿， 哈尔滨， 我知道哈尔滨 偏脸子吗？ 偏脸子啊、哦嗯，对对对对， 就人家那面条，就咱们一般在家里，比如说啊，煮那师傅的牛肉面， 嗯， 时间久了它糗了， 啊、 嗯，人家那个你就在边上放，先跟人聊天，喝啤酒，嗯、再一吃，面条还特筋斗。 啊、那油性应该比较大， 所以有点意思、 嗯、 他那个我见过一家做这个方便面也是有这个特点、 啊、 他是煮完了以后就跟过水似的、 哦、 过一下水，然后再讲究的拿那个风扇什么的 吹干了啊， 吹干它的表面的那个面粉就不会化在水里，然后晾在一边他再炒、 哦、 就会弄得慢一点， 哦，就今天不聊主食，咱们今天聊炸物和烤物，好吧？ 啊， 怎么聊着聊着又聊到主食上了？ 也是那个什么，也是 炸物， 炸物 是吧、 啊？ 炸完再处理一下，是吧？哎，好好、 啊。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京城里边这个好吃的炸物和烤物，我觉得太多了。这个光靠咱们四个可能说不完。 是，哎呀，你放心吧，听众朋友一会儿跟着哗哗的各种信息都往上发。 哎、好吧，好吧，来吧啊！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今天咱们聊一聊好吃的炸的东西和烤的东西啊。 嗯、 谁先来？ 我先来。 行， 我先来，我先来。 包叔样先来。 他准备的时候全是炸物， 炸物，炸物，全是炸。您先说炸的还是先说烤的？ 先说炸的，先说炸的。 好的，好的。 那个 一样来啊， 先说 别说太多。 对。咱们就是一个，我就先说一个那个老北京的， 好， 老字号的， 好， 现在知道人还不多的， 哟， 炸子盖儿， 这个很传统， 这很传统， 嗯， 这过去砂锅居，多少24样烧碟之一， 哦，您跟我普及一下，什么叫炸子盖儿啊？ 是五花肉没有皮的， 然后呢？ 吃起来外头焦酥，里头又嫩， 就直接炸呀。 啊，对呀、啊， 哦哟， 但是它那个肉是处理过的。 哦，就是腌制过的。 不是，炸熟肉。 哦哦，炸哦， 炸熟肉，它这个是我跟你说，它这个是跟咱们老北京有一个典故相关的。 嗯， 它为什么是炸熟肉？因为过去北京这个砂锅居怎么起来的呢？就是当年这个清代的时候，王府有各种萨满祭祀，祭祀用的是什么呢？叫祭肉，就是煮白肉，煮白肉祭祀，然后煮白肉有一个这个。就是祭祀的时候有一道工序，叫了衣，就把那皮去了。 嗯， 所以呢，这些肉之后呢，主人家是不能吃的，就一定要让朋友到家里来吃。他王府不能招那么多人， 嗯、 是吧？嘎叽嘎巴的，就王府满是串，不合适，就是往下赏。最后呢，赏到更夫那儿，更夫手里，更夫都吃的嫌腻了，就低价出售了。砂锅居那老板就是这么收了西四附近的很多王府的这种。煮过的白肉、 哦、 然后开的这个烧料棚、哦、白煮的棚子，然后呢他做的这烧碟是白肉、 哦、 炸白肉五花的，没有皮，就是带，所以熟肉再进行炸一遍，你就知道回锅肉那种香， 是是是是是， 哎，就是那个蘸椒盐，很简单，但是呢其实这里头有很多很多的窍门、 哦、 啊，非常非常，我最爱去砂锅居最爱吃的就是这个， 好、哦、 嗯 哦，这个我还真没吃过， 好吃， 好吃啊， 嗯、 特别好吃。 那为什么叫炸紫盖儿呢？ 那紫盖儿其实就上头有一层那个，就是 焦黄的那个状态， 对， 哦，所以叫紫盖儿。 而且它是有、 哦、 有肥有瘦，肥瘦相间的。 哎呦，听着就好吃。但是这个在我们那儿可能算半成品 啊。 他又要提 小苏了啊， 是不是有点类似，是吧？但不太一样、 嗯、不太一样， 那还得 切片儿的， 而且您那是熟肉嘛， 对对，它是熟熟肉 生的果糊然后再炸、 嗯、 哦， 熟肉做法就类似于回锅肉，回锅肉是炒，它虽然过油煸跟那炸还不一样， 哦哦哦， 嗯， 行，这算一个、 嗯、 好，先停一停啊， 嗯， 赵导， 我咱们直播的时候，我都会发一朋友圈嘛，作为预告。而刚刚有一个朋友说让我去学学播音嘛，说你这事儿那么飘啊，我今天为什么没底气啊？我来之前的时候，咱们那个编辑给我发了一个咱们上周的那个稿子整理的那个推文，我看了那上周说那大包子给我看饿了，然后我现在这个就是激火上升，你知道吗？然后。 哎、看文字都有这种状态。 然后那个刚才你说这个炸紫盖，我想起来、 啊、 就最近不是帮那个冯老师整理他那些、 啊、 那个就是、 啊、北京小吃， 对对对、 啊、 然后那个老师说原来北京有那炸货铺子， 嗯， 就专门卖各种炸货的， 对对， 可能一个铺子得有三四十种炸样、 嗯、 但是现在就好像就是炸油条、炸油饼、 嗯、 糖油饼好多都没有了， 那、嗯、过去有那个清宫里专门小炸食， 对吧，然后好多现在都没有了，然后那前天那个冯老师说炸回头 啊，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就是说原来那个 清真的 啊，对，清真、 嗯、 原来那个牛街有一个张记牛肉还是锅贴，张记锅贴，然后他们家就卖这炸回头，我刚才想查查还有没有了，还没来得及呢，就是现在那个可能好多人都不卖这炸回头了，因为那个传统的馅是拿角锅和牛肉混在里头拌馅、 嗯嗯嗯、 然后那老师就问我这角锅的角怎么写，我说那牛角的角啊，老师说不对，我说了仨都不对、 啊、 然后那个其实是你们知道吗， 呀，你认识的角字儿真多。 还有脚丫子的脚啊， 啊，还有呢， 还有脚骨兰的脚啊， 他说脚骨兰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 啊，你们都没、嗯、 啊，你就是 啊，就是那个角，我知道、嗯、 啊，你知道那个角瓜的角是哪个 角，您接着说啊， 你们都不知道是吗？那我就平衡了， 平衡了吧， 是那个搅拌的角， 哦，不是鸡脚的脚、 哦、 不是啊，就是那种瓜吧，就是我还专门查了一下资料，就是切开以后它那个瓤本身就长得跟粉丝似的，然后给那个瓤拿出来，然后拌那个牛肉，然后呢就做那炸回头、 哦、 其实就是炸馄饨 啊，对，我也觉得那样像馄饨， 对对对、 嗯、 然后 但是皮儿应该比馄饨皮厚一点， 哎，我就没见过， 你 知道吗、 啊、你没吃过、啊、 我没吃过、 啊、我告诉你去哪儿吃， 对，你赶紧提供一地儿、 啊，那个虎坊桥那个蜡烛巷不是一条街吃烤肉的吗，然后往里往东走一点儿，路北有一家好像是叫什么白记还是什么一个烤肉店、 嗯、 烤肉我不印象不太深了，但是他们家有炸回头， 哦、 嗯、 他那是搅过馅儿的吗， 那我也忘了，反正那时候我就吃过这炸回头，确实是 比较好吃。而且其实炸回的不光是饺子馅儿， 但是最传统是这一馅儿， 是吧？ 我吧头几年做节目的时候，我在很多不是很多有那么三五家店里清真馆的我见过这个， 嗯， 但是我没吃。我嘛就对这馅儿，因为受我妈的影响，我对这所有的馅儿都有阴影，你知道，我就没吃。后来那个冷丁一说这个，我还真是想起，哎呦，你见过这个？但是你说那皮儿薄厚，我可真不知道，因为咱没吃， 我 也不能 那个 锅巴当 皮儿要，要不然你那个什么太薄了，它下锅就容易炸烂了。 对， 那馅儿也不熟。对， 嗯。 你刚才你说炸子盖儿，想起来一炸回头，也是一个老北京的传统吃食。 对。 然后我说一个那个炸的吧，就还我还就是昨天专门去吃那个。那个糖油饼，因为自从上一次做节目我不是说错了以后，我就狠狠的把这个北京的糖油饼都走了一遍，然后那个我就发现就是确实就是每家还真是都略有不一样、 嗯、 你比如说那个三五糖的那炸油饼、 嗯、 糖油饼它就是全北京最小的，个头最小， 嗯， 因为它不是酒店嘛，它要做的精致，一个糖油饼就这么大一点、 嗯、 也就我一个手掌那么大， 烧饼那么大， 比烧饼稍微大那么一丢丢有限。然后呢，但是最有特色的是啊，就是它这个糖油饼它没有水和面， 嗯， 就是你吃起来那个有一种很浓的那种香气，我开始不知道是什么，它用啤酒和面， 哇，那就更蓬松呗。 那个高宁姐她自己发明的，她用啤酒和面， 嗯， 然后呢， 可真是不容易，她是一个西餐厨子， 对。他做这个 真厉害 啊！而且他喜欢琢磨，他就想要那个，他为什么拿啤酒和面？一个是有那个香气， 对， 但是你说这香气最后你真能吃出来多少不好，但是它会影响它的口感和齿感。就是拿啤酒和的面，这个糖油饼就是齿感。你刚才说是无感，没说齿感，就你咬起来更筋道，就不像那种特别酥的那感觉，或者特别软的那感觉。 嗯， 它是你得使点劲儿， 嗯， 你得就跟吃烧鸡似的使点劲儿那感觉。然后他是拿那个啤酒和的面、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家那个炸糕，那炸糕其实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麦馅儿，他也是一个因为他是西餐厨子嘛，他什么撒上那糖粉，就马上你就觉得这炸糕就高大上了，就像那个西餐的那个小甜点似的， 嗯， 然后个头也不大，但是就是反正这个你去那儿吃饭的时候，你要先点这俩，你基本上别的也吃不下了。 就是又回到主食了。 嗯、对，他们家这个炸的东西还是挺有特色的。 对， 然后 这期是要说炸主食是吧？ 然后那个你是要再说一个，咱还是走广告啊？ 广告的事你别瞎操心啊。 然后刚刚那个路上我还跟那个明明说，我说我最近那个因为家里有人那个生病了，住在那个龙湖医院，然后我就去发现边上有一个，我其实原来老路过，但是我没去吃过，因为老排队，哪天我也没事儿，我就去排了一个叫曾盛奎，我看一眼啊，别再说错了， 是你刚才说的是这名 没错，曾盛奎小吃店，然后那个匾上我记得挺清楚，上面写了一个就是始于1928年，就是反正横是从那年开始就开始卖这个炸油饼什么的，据说而且我自己吃的也是就是超过某厂的糖油饼， 嗯， 哦， 他那个油饼个儿大，就有高宁姐那油饼得三个那么大我觉得，然后得个儿大，然后呢他的那个糖的那面和那个油饼一样大， 嗯， 就是你翻过来看就是那个深色的，再翻过来就是浅色的，就基本上一样大。 嗯。 然后呢特别值得提的就是他们家那个豆腐脑，我看大家基本上都是一个糖油饼啊配一碗豆腐脑，那豆腐脑就是那个卤子吧，哎呀让我咽口吐嘛，就是一点都不咸，就是你可以多浇点儿， 那叫口水 啊，对， 吐嘛像话吗， 就我就想起来了、 哎、接着说 特别、 嗯、 就特别像我小的时候、 嗯、 然后就是在那个不是小时候好多那种早点摊吗、 嗯、 吃的那个糖油饼和那个豆腐脑那感觉、 嗯、 就真是一下就找回那感觉来了， 嗯 来吧，那咱们分享一下听众朋友说的啊，当然很多朋友都发了各式各样的，比如说君他说合记牛一锅那里头就有炸回头，相当的好吃、 啊、 在白广路， 哎呀，这个我得去， 也是在南边， 嗯 啊， 这反正都是集中在宣武、嗯、老宣武那一带， 是的，是的，是的， 是清真的嘛， 对 清真小吃， 对， 嗯， 然后另外呢，也有朋友说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啊，属性空也说了炸花椒盐儿、啊 哎， 还有人说炸元宵、 嗯， 依旧说炸鸽子盒， 嗯， 都是很有名、 嗯、 啊， 刚才说那炸花椒盐，我最后还想说那个河盐肉饼，就是现在开的那个希拉胡同中间那部位，多少号我不知道。河盐肉饼，咱们今儿不说肉饼，他们家那个炸花椒盐就是裹的面特别少，就是少到你这块盐端上来那个是绿色的。我们在好多地儿吃那个这个菜，不都是上来就 黑了， 就是上面有一层面嘛，或者有一层鸡蛋似的那个，有一层糊。他们家这也是绿的，我觉得这花椒盐特别棒，我每次都要两份儿。 哦， 嗯， 就是我跟小胖上次去河南的时候吃过那个老字号人炸的那叫什么来着？ 方中山 啊，是 肉盒， 哎，肉盒， 哎，这听着就好，这肉盒，哎呀， 真好吃， 嗯， 真好吃。 那这怎么个盒？怎么个肉？ 给他解释一下， 里边也是粉丝 啊， 粉条， 粉条 就是碎的， 受不了这粉条。 然后拿肉汤 啊， 就是拌， 好香 啊，外头裹面糊还是 裹呀裹呀， 然后用特别薄的一层面，里边裹上面有多薄啊？大概呢，外边那皮儿呢，也就是么一毫米、两毫米那么厚。 嗯， 而且呢，它经过 煎带汤是吧？ 汤 有 一点点。 哎，明明，你看过它这个做的过程吗？ 没看过。 我现在怀疑你说这个就是扬州的烂肉烧饼 啊。 就是你啊，理论上你那个一毫米薄的皮儿怎么擀呀？然后我在扬州见过人当地做这个腊肉烧饼，那个烧饼端上来就皮儿就那么薄， 嗯， 就会比一毫米还要薄， 嗯， 他是把馅儿和好了以后，拿一个勺㧟出一个汤匙来， 嗯， 然后油锅里面就油都是热的了啊，但是没有特别多的油，偏煎的那个感觉， 嗯， 然后呢，前面有一个盆里放的生面， 嗯， 然后把这个馅儿呢。扔到那个面粉里，生面粉，然后它不就砰就溅起来了吗？ 嗯， 溅起一朵面粉的水花，面花，然后再翻个个儿，它是拿那个馅儿的油去沾这个面粉，然后再把它小心翼翼的拖到那个油锅里去煎， 哦， 这样出来那个面皮就超级薄。 那还是不太一样，因为那边的面呀不太一样。 哦， 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说啊。另外再。正式的说一下，今儿不聊主食了，好不好？ 这是炸的呀！ 怎么藕盒都出来了呢？ 藕盒这 藕盒还没出来，先进广告。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夏天到，游玩巧，阳光晒，真烦躁。别担心，来宝岛太阳镜已备好，潮流款抢先尝。太阳镜近时代，偏光镜变色镜，实惠多，折扣好， 全场太阳镜五折起。 宝岛眼镜公司。 北京欢乐谷四期甜品王国4月29日全新开放，10亿巨资打造14大甜蜜游乐，百场文化演绎，这是我们的甜蜜空间。跟随著名少儿节目主持人彩虹姐姐，一起开启甜蜜之旅吧！ 专业级全场和高端 SUV，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由 2.0T 直喷增压发动机与九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的高效动力总成，领先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从容驾驭人生大场面。售价27.98万起，至北京车展 W4 展馆品鉴。 哎，老伙计，就你了，是时候说再见了。2018年换辆好车，对自己和家人更好一点， 花更少的钱买个高端二手车吧，享受更好车生活。买卖精品二手车，就到北辰亚市上车天下精品二手车广场实体店，一年3万公里质保，110项检测，90天可退，24小时试驾体验，先开后买更放心。热线400-133-5858。 雄心复苏的季节，进口专业级豪华 SUV 全新 Jeep 大切诺基开启超低首付，或3年零利率金融聚会，更有2万元置换补贴，一步到位，豪华升舱。详询 Jeep 经销商。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等我加完班再给爸妈打电话吧。 等我忙完这个项目再带孩子去游乐场吧。 快节奏的生活令我们陪伴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春暖花开，与家人一起去享受美好时光吧。 4月27日至5月6日，八达岭奥莱孙周岁生日庆，消费满2000返200，刷银行卡返购物卡，还有品牌日10倍积分等多重精彩。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步英语。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城市天气情况，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全老师您好。 哎，你好。 哎，那接下来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嗯，咱们先说说北京。明天白天啊，北京将是风和日丽的好天气了，阳光普照，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23度上下。那么在未来5到6天里啊，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主要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呢会继续保持上升的势头。周三到周五啊，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25度上下。这个双休日的时候呢，最高气温可达27到28度，这就有点初夏的热度了。总体上看，未来一段时间呢，北京天气不错，适合大家安排啊郊游踏青。那么再来说说全国的天气，未来3天呢，我国北方大部主要是黄河以北地区啊，天气稳定，晴天少雨啊，这个气温适中，也适合大家安排一些啊外出旅游。那么明后2天呢，江南地区的降雨范围和强度会有所的缩小和减弱，但是呢，在四川东部、广西和广东的沿海地区呢，还有重大大雨。那么前往西南和两广地区旅游的朋友要注意防范了，主持人。 好的，谢谢全老师的介绍，感谢您，我们明天再继续连线，谢谢。 好， 再见， 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源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本时段环线的车流有所上升，目前呢，东西二环的北段、东西三环的北段、南北双向、东四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北三环的东段、西向东方向，以上都是车型缓慢的路段。另外呢，东五环的平房桥以南、北向南有一起事故，后车排队。再提醒您一下，东五环的平房桥以南、北向南有事故，后车排队。还有北五环的奥林西桥西向东也有事故，北五环的奥林西桥西向东有事故，后车呢已经排过了上清桥。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广告之后，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和大家聊炸物和烤物啊，我们就聊聊这两样东西。刚才说到了肉盒哈， 嗯， 没说完呢。 嗯， 你刚刚说你那个叫什么？ 烂肉烧饼。 烂肉烧饼 应该是烂肉馅儿饼。 哦，烂啊， 你那叫烂肉馅饼啊？ 哎，反正就是烂肉的什么饼，里头有馅儿，里头有面。 好吧，跟我们 外头有面，里头有馅儿是吧？ 说错了，重说，我重说，就是烂肉的什么饼，里头有馅儿，外头有面，而且那个面皮儿超级薄。 特好，是重说，不是重说啊。 也可以 来再重说一下啊，也可以啊， 重新的这重 好，翻过来翻过来， 又广告了，咱赶紧 没事错错啊，这个肉盒啊肉盒是我们那儿才有的 啊， 现在目前我去的几家店里呢还真没有卖肉盒的 啊，是啊， 而且呢就河南来讲啊，有名的来讲方中山的是属于最好的， 对，算顶级了， 对， 这能去郑州啊， 它的馅儿也现在还没开过来 哦， 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它的那个馅儿啊，刚刚不是说皮儿也就一二毫米，它的馅儿能达到大概六毫米七毫米差不多，就比皮儿要多上几倍啊， 六七倍嘛，那就是。 而且你想，那馅儿还拿肉汤泡过，又是那个错错特爱的粉丝儿，弄有里边，现在因为人卖都贵了啊。这个过去呢就是没钱，所以拿肉汤泡着，什么早餐吃挺好。现在呢，人家里边也有那个小肉。就是算肉粒儿 吧，是吧？ 小肉末啊，也有这些东西，所以吃起来特别好。你想外边脆，里边 那就是一个蚂蚁上树馅儿的烧饼。 哎，你说的太好了， 比那个高级。 你得是肉汤蚂蚁上树， 对，而且再其次就是量大， 嗯， 就你吃那么一个，少说超过二两。 哎，伟哥，你知道吗？刚才明明比划了一下， 来， 明明比划了一下多大，然后赵导跟我说，这跟明明说，哎，那我能吃仨。我说这一个我大概我好像也就吃一个，维哥你能吃几个？ 哎，那天是那样，我吃了一个他 啊， 又吃了一碗 胡辣汤， 嗯，很饱。 你觉得赵导吃仨的时候能不就胡辣汤吗？ 加油！ 我决定五一去一趟。 哎，真的值得吃，真的值得吃。当然了，咱们啊再偏离一点主食啊。因为你想煎炒烹炸嘛、嗯、 那我说一个正经的炸货， 好， 而且是从哎呦这得博士说，应该从至少宋朝开始、 啊、 就炸排叉、 哦、 这是吧，这是炸货吧， 对对对对， 说一个啊，就是原来那个北海的东门不是老排大队吗、 嗯、对对对， 现在人家那个生意太好了，人家换了一大地儿、 嗯、 现在换到那个沙滩沙滩后街那儿有一个华联超市，就我们家后头那一块，然后搁到超市里头，一进门那超市挺大的呢，然后他就占了三分之一那么大的地儿， 哇， 对，然后搬那儿卖去了，然后产品种还是那么多。我问过那老板，我说那个老板姓荣，光荣的荣，我说荣哥这个到底有多少产品啊？老板想了又想，说哎呦自己也不太清楚，然后那个他自己不知道，他卖了十多年二十年、 啊、 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产品，但是卖的最好的名产品就是那个炸排叉还有那个鸽子盒，几乎所有的那个老人甭管是晨练的还是专门奔着去的，我见过一个，我当时采访、啊 嗯、 从香山、 嗯、 然后倒公交车、 嗯、 然后来的， 嗯， 专门来吃这口， 就买排叉，一买就买八斤， 不是专门来吃 十斤， 他就是他来这个从香山到北海来玩， 嗯， 到城里转一圈，那买什么回去合适呢？就这个， 明白， 就北海东门那确实有不少这种东西，跟景山对着那门嘛， 哦、 啊，包括有什么豆汁儿， 那个字念什么呢？是念至山门街吗？ 我还真不知道。 哎呀，太好了！ 因为我不知道你说那个是怎么写、 耳朵旁一个走。还是别问那句话了，你还是别，我觉得 你是有趣的趣。 你耳朵不是一走，那么念抖吗？陡峭的陡、 嗯。你再查查吧，你还是别问这句了。 来，也有很多的朋友说了，他们认为的炸物什么好吃、 嗯、 ？Spring 他又说了，炸丸子， 嗯， 炸藕盒， 哦， 炸焦圈、 哦、 哎呀，包括还有下酒的炸花米， 哦， 都好吃。 撒上大粒的盐， 炸藕盒我就觉得在家里做好吃，我在外面没怎么吃过好的炸藕盒。你看现在甭管什么，就是 鞋盒、藕盒都是这样， 麻辣香锅呀、 嗯、 什么里边不都有炸藕盒？ 嗯、 那也千万别点、 嗯， 没一个好吃的、 嗯。 吃了那么多麻辣香锅，没一个好吃的。 嗯、 藕盒就自己在家里边把那肉裹得厚厚的、 嗯、 哈，然后呢，之前您可以腌的时间稍微长点，这样炸的话容易熟。 对， 然后你吃完。炸完这个之后您可以直接上锅蒸也好，或者直接就刚炸出来就着米饭吃，我绝对这东西绝对比那个什么 不能说比天妇罗好啊，但至少绝对就是那个水准之上的，太好吃了。我小时候就经常这么吃，端完米饭就站在锅边儿，就等着炸一个出来，吃一个，炸一个吃一个， 够真不嫌烫。 不嫌烫， 就得是那个时候好吃， 就是那热气儿、 啊。我跟你说，汤烫烫烫，就变成你这样了。 哎、你说了他也来不及了。经说提起炸货，哇，精神头立马起来了。炸灌肠、炸焦圈、炸糕、炸麻花、炸排叉、炸三角、炸丸子、炸鸽子盒、炸卷果，他说哎呀只要是炸的哎呀都行，包括炸馒头上的抹臭豆腐，而且一定得是热的吃。 炸窝头 啊，对对对， 窝头片，然后来点 臭豆腐 再来点那葱花的香油。 哦，哎呦， 是吧， 哎，咱们还是绕过主食吧。 是是，我说一个我说一个菜，哎，就是咱这边附近那圣金楼小海鲜。 哦哦哦， 小海鲜他们有那种小银鱼似的那、 哦、 那种鱼， 嗯， 炸完了之后外头酥脆，一咬进去那酥咯吱完了之后，里头是半汤水就化了，然后再有特细嫩那鱼肉咬，哎，我每次去都必须吃那个、 是是是， 哎，特别是在圣金楼这个月份可以坐外头了， 嗯嗯， 坐外头他那个阳台，坐那阳台的时候你要一盘这个，然后来点啤酒啊， 嗯， 或者来点那个他们那儿自己有那杨梅酒，现在也快到月份了， 嗯嗯， 上头了， 啊，那倒是，但是你吃那个你就特别美， 吃不住的得吃， 哎，对，那个真是特别，就小海鲜我最爱的就是这个， 哎，那你再多介绍一句，因为 Ducky 也说了，他说老字号清蒸馆子人家做的炸羊尾， 那、啊、炸羊尾就是我想介绍。这个炸羊尾现在好多人都不知道，包括北京人啊。我记得上次给你们节目美食地图， 咱们拍好几次呢。 美食地图我介绍过那个推荐那炸羊尾，结果呢，他们组里好，你们组里不是基本都是北京人吗？ 嗯， 基本都不认识。 除了我吧。 啊，除了你啊啊，基本都不认识，包括王坤老师都不认识。 主要是这东西吧、啊，现在就是吃的人太少了。 对，就清真馆子里头，其实就是过去那个。厨房无废料，那蛋清 都不能浪费， 就都不能浪费了。蛋清呢，费点手艺啊。这个过去是手抽打那高丽户，搁少许面粉，我后厨学的啊。 嗯， 那个搁少许面粉，抽打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立根筷子不倒，然后呢，裹着那个豆沙馅在那个锅里头炸着出圆形的，跟那个羊尾巴似的那种感觉，吃起来特别蓬松啊，然后。棉纱的那感觉，所以在外地有的地儿就叫它什么什么白雪棉纱呀什么的，就这意思吧。 嗯， 过去在鲁菜里叫高丽凳，就是炸高丽凳，就是凳浆的那个意思，就是打了反复抽打好多次，它就是一个清真的一个大菜里的甜点。同样跟它这个相对的是什么呢？后来清真馆子不是就用这个做这个。蛋清做这羊尾了吗？ 嗯， 用蛋黄做的叫卧虎饼。 哦，我还以为 啊，这个我在这个那个哪儿，这个最早为什么高丽邓沙呢？就是同和居那儿做三不沾，不是蛋黄吗？ 哦、对呀、 啊。然后呢，那个蛋清怎么办？就抽高丽户，就炸羊，炸这个高丽邓、嗯 哦， 到清真就叫炸羊尾。 哦。 那么这个，但是清真后来又把这个蛋黄出来也抽高丽邓，变成那个小甜点叫。卧虎饼，这卧虎饼其实我觉得比炸羊尾还好吃。但你想蛋黄，它那个纯蛋黄出来的那个酥劲儿特别足，然后吃起来又绵软又甜。但是那一个我估计胆固醇升一下就上去了。 哎、这先泡一边，哪有炸虎饼这东西？ 卧虎饼在那个烤肉碗有一家， 烤 肉碗 有 它，烤肉碗有卧虎饼，还有哪儿呢？就是那个又一顺。 哦、 这两地儿我都吃过。 哦，好， 哎，紫光园的应该更多吧？ 紫光园可能有那个，就是这个炸羊尾。炸羊尾，我上次跟他们一块去拍的是那个东边那个叫红云楼。 红云楼有， 哦、红云楼有。 然后昌平有一家，类似叫红运楼，好像也有。而且那次我们去拍的时候，那个竟然还遇到了一个，我记不清了，一个抗日革命烈士的后代，然后去吃， 嗯， 然后说他爸爸就爱吃这个，从小带他来吃，因为他们是回民， 嗯， 然后他就从小就吃这个，现在就是这个店就点的人都少了，但是就为这老顾客就保留这个菜。 哎呦，真好。 嗯， 好好，咱们来看大家说的啊，真是百花齐放。四爷说了炸冰淇淋啊， 那炸冰淇淋 啊, 啊，冰淇淋， 说只有庙会才有的炸冰淇淋。四爷小的时候他妈妈就不让吃，哎呀， 为什么不让吃呢？ 不知道，可能嫌贵吧。 人家没那么说啊， 就怕凉是吧？ 对， 哎，炸冰淇淋你们小时候 吃过 吗？ 没有。 你没吃过呀？ 贵。 我在护国寺夜市吃的。 是怎么炸冰淇淋？ 什么护国寺？隆福寺夜市。 我小时候吃过炒冰淇淋， 哎， 我 就是 冰 激凌。哎，炒冰激凌怎么炒啊？ 就是在那个就他那个所谓的炒啊，就跟那个铁板烧似的， 嗯， 只不过铁板烧的铁板是热的， 嗯， 他的那个铁板是凉的， 嗯， 然后就把冰淇淋放在上面，这叉叉炒，其实是越炒越黏糊，越炒越黏糊，这叫炒冰淇淋， 啊， 只是说不只他那个是 凉的， 铁板是凉的，底下是加的冷，越来越冷。 那我就说底下是为了放冰箱， 对对对，对它不是热的， 嗯， 这叫炒冰激凌， 炸冰激凌也很简单，就是挂糊， 啊， 一炸， 对， 明白了吧？里头就是有点炸三角那意思，炸三角不是就是拿那个里头韭菜， 嗯， 肉。然后搁一块那个， 嗯， 这个就是肉皮冻， 嗯， 哦， 然后呢挂糊一炸，吃完了里头 化开了 啊，化开了，有那个肉汤肉汁儿的味儿。 哦， 过去还有一个故事，唐鲁孙写的嘛，说有一个特别爱冒充老北京的一个苏州人，然后呢就是跟谁都说老北京什么什么，他都懂。 嗯， 后来这有几个老北京就犯坏，带他吃炸三角，没吃过，就是原来是好像是这个。烧麦那个叫堆处， 嗯， 买这个特有名，然后去吃，哎呦，一咬不知道是什么，一咬滋儿那热汤啊，就没自一脸就烫着舌头了， 哦， 啊，就是这炸三角就这意思。但是冰激凌是这样，冰激凌就是把一球挂面糊炸完了之后，里头是微凉半热的， 哎，这好吃， 啊，是挺好吃的。 现在哪有卖啊？ 前两年有一顺， 嗯， 有，现在没有了。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一些像 旅游景点卖的多， 哎， 南锣呀，啊，这种地儿， 对对， 这多给力啊！这不比那什么面包诱惑强啊？ 但是一般做炸冰激凌的冰激凌，都不是特别好的冰激凌， 哦， 啊，它就是卖一个噱头。如果真说你像现在咱们吃惯了好冰激凌了， 嗯， 那种植物奶油的那种冰激凌，可能你就吃的没那么好。 说一题外话 啊， 就刚出的那袋林，你们吃了吗？ 吃过呀， 是你们小时候的味儿吗？ 就是现在可能吃东西太多了 啊， 嗯，就那个包装是小时候那样， 嗯， 然后吃起来基本上差不多吧，因为它就是现在吃的冰激凌 袋林，我就现在我已经不太买账了，因为小时候确实种类太少，吃冰激凌的机会也少。 明白。 现在再吃好冰激凌吃太多了。 明白。 那个就没有那种 感觉。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是那个冰箱是绿色的雪花冰箱。 嗯。 然后那个 我们家也是 粉的那个冰激凌上面有一绳儿， 对。 然后下学了回来偷偷吃一口，再给那个捏的跟差不多没用过似的，就不能让家里人发现，就这一袋里就是不能让你老吃。 嗯嗯。 没想到是不是因为贵？当时我就觉得是我妈关心我，别吃太凉了。 哦。 可能现在想是因为贵吧，这也不贵，几块钱，一块五。 三块 ， 嗯， 但我觉得挺便宜的。 我前两天刚买的那个袋林吃的，因为我小时候没吃过袋林， 嗯， 我小时候在北京吃的就是大白熊， 嗯 嗯， 我不知道那个 双棒吃过吗？ 双棒也吃过呀，但是袋林我真没 吃 过。 我 吃 过炸双棒， 炸双棒， 对，就一样，外头挂糊，然后炸， 啊，就是 拿一棍儿， 就是我记得有一电视， 就是，的区别， 电视剧里头不是就是油炸冰溜的不就是这个吗？ 哎，听我说 啊， 我觉得那袋林挺好吃的 啊，是吗？ 所以我就特想问问你们，就是是不是你们小时候的味儿？因为为什么呢？我就想对比一下现在的袋林都有什么好吃的。因为自从袋林出来之后， 啊， 有那个东北的好多那个知名品牌都也出他们那儿的袋林， 嗯， 也有的卖。 嗯， 我在超市买的是7块钱一个，就北京的袋林， 啊 嗯，然后呢。那个叫老顶峰的，是哈尔滨还是黑龙江的我忘了， 嗯， 他们卖的是15，我说哟，这袋林够贵的，买回来我一吃， 哈尔滨的那个确实奶味更重一些，但是太甜，吃起来特别腻。 它是因为哈尔滨那个是老俄式的那个风格。 哎，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那个北京的那个北冰洋的袋林就特别好吃 啊。 当时我就特别想问问你们， 其实 是 是那个意思， 还是那意思？ 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已经 就是好的吃的太 多了，我已经喜新厌旧了，可能 就是小的时候就觉得那个这袋林不是那种特别顶级的冰激凌，觉得那时候八喜呀、 啊 还有那个 新大陆。 M 他们家的那个、 啊、对对对对对， 哎呀，就觉得吃一那个就比谁还吃袋零啊！但是现在翻过来， 哦、 你肯定还是想吃袋零。 明白了，明白了， 就有点怀旧， 就是怀旧， 对，就是特别怀念有人管那会儿，然后还偷偷摸摸的那。 就是现在管别人特累，是吧？ 哎呀，确实是太操心了。 来, 来, 来, 来进条广告，不说别的，一会儿接着说炸物啊。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淘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谢谢各位给出的提示。老郭说了，今年的石景山雕塑公园里边有油炸冰淇淋， 那你看都是这种庙会啊，公园里 对、 啊、 对 对, 对， 好，特别好， 来来来， 哎呦， 咱们接着看吧，互动特别多， 是是是，莫妮卡说了，炸鲜奶呀、啊， 嗯，炸鲜奶， 哎呦，那太好吃了， 对对对，啊，你不说还有捣乱的呢？凯说炸酱面，嗨， 炸酱面确实是炸的呀， 就是炒嘛，它还不能算是炸， 你按牛老师那意思，它就是炸的，它还不是炒的， 好吧， 嗯。 嗯，还有天 倍儿严谨， 是天下刘洋是一家啊。他说我特喜欢街边的卖炸的东西，比如说盐酥鸡啊、炸鸡柳啊、炸鸡皮啊、爆浆大鸡排啊，还有美式大鸡腿啊，等等等等。 嗯，美式炸鸡 全是大排档。 美式炸鸡，我每次说美式炸鸡，我就想起老想那个贫嘴张泽民的幸福生活。 哦、 嗯，就是一大爱好，就是爱看他媳妇吃鸡腿嘛。啊。 那个哼哼说了，每年过年我妈必做的就是炸酥肉、炸藕盒、炸切条、炸带鱼、炸肉丸子、炸素丸子，然后我就守着我妈刚出锅就吃，特别香，然后吃够 螃蟹盖， 螃蟹盖是什么呀，一会儿再说，然后吃够了我妈就把这些放在碗里蒸，然后扣到盘子里扣成各种碗。哼哼是不是跟我一个地儿的呀？我们家也这么做呀，你们跟我一好像更异嘛， 发个私信，你们是不是住一楼啊？ 异母同胞， 真的、哎，所以我就觉得像带鱼真的得炸着吃。 对、嗯、对， 像昨天晚上咱们喝酒的时候吃的那小袋的那个， 嗯嗯嗯，差点意思， 差点意思。 哦，那是 真的， 那肯定的， 因为它已经变成那种袋装 速食， 哎， 速食食品， 就觉得倒是很软糯 啊， 进嘴，哎，拿舌头一抿就化了。 你可以回锅再炸一遍。 呸， 两码事。 那个妮娜说了，麻烦再说一声，北海东门的排着店排搬哪儿去了？ 现在它有俩地儿，第一个地儿呢是在沙滩后街，一进那个胡同口就能看见有一个绿色招牌的华联超市，一进门就看见了，左手边。 嗯， 还有一个地儿搬在西四了，有一个叫金营便民超市。便民它是和一个卖水果的在一块儿， 哦， 嗯，好像是西四北的街100多号，反正是有一个金营，就是金子的金，然后营台的营，金营便民超市，它现在都在超市里头卖了。 好好好。 然后西四那家的品种更全一些。 嗯， 好。英说了，炸羊尾不是还叫炸双双吗？ 这我不知道。 哎，咱们节目里好像说过这个。嗯。 哦， 好。这个 曹富伦说。我爷爷做的炸黄花鱼特好吃 啊， 但是老爷子已经97岁了，现在行动不便，我打算让他口传心授我学这门手艺。 哎，对对对对， 哎，这个 这一定要传承， 这个是不 是这是家风啊， 自己家都会炸呀，像炸黄花鱼， 对啊， 是 干炸小黄鱼， 对， 哦，这个康丽之花问了，说哪家的奶油炸糕好吃啊？ 奶油炸糕啊， 差不多， 那个不是那个谁，还是锦芳的好吃。 哦，锦 但是锦芳有一点讨厌， 啊、 不是排队， 排不上， 不是排， 还是排队啊。 他那个炸一批啊，他可能卖不出去。 慢慢卖，然后呢你要吃它给你回那个微波炉热，这就比较讨厌。你要想吃，其实护国寺也这样，但是呢你要想吃，我觉得锦芳的鲜炸现炸出来的更好。 你要想吃现炸的还就是三五糖，他、 哦、 你点了他给你炸呀。 不那是那个那是价码就上去了， 这个高贵 那个那个什么锦芳小吃， 你都为了吃都不怕胖了，你还怕 锦芳小吃你可以在那儿等啊、 哦、 对不对，你在那儿等什么，这锅完了然后你新上了一锅，对不对，我就等过我就等过我就吃过。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嘉宾。 奶油炸糕牛街两边不是都有卖的吗、 嗯、 就那条街就是那个聚宝园旁边和对面的那两边全都有。 嗯 然后你要赶着点去，你一看、 嗯、 哎正在炸你就在那 儿。奶油炸糕这个其实不适合在小吃店里再做了、 哦、 它就适合是那种像那个金天红炸糕一样，它就是在街边人流量特别大的地方它才能现吃现炸， 卖随拿走、 嗯、对吗。 嗯进无止境说了，咱们说了左家庄的炸鸡了吗？ 没有， 还没呢。他说他小时候经常吃美式炸鸡，现在还天天排大队呢，就在左家庄的金客隆里边。 嗯，是， 嗯，确实是好吃， 是好吃啊。 哦， 嗯， 我还 就是美式炸鸡专有那么一股味儿，它别的还真没有， 就是那奥尔良酱的味儿，估计 不是，不是， 不 是，不 是， 就是那，反正我就觉得有一股腌过的味儿。 这个是有 啊、对 对，你要说网上刷过酱的、 那肯定没有， 反正感觉是腌过的， 对，腌过的。 我儿子爱吃这个。 哦， 哎，你这话说的，我刚说我爱吃， 咱俩瞎点什么头、啊？ 没别的意思、啊。 哎，得嘞。 孙国彪说了三样东西，我只知道一样。他说加仓马这点。知了我都不爱吃，知了我知道、 啊、 前面俩是什么呀， 我怀疑他是开着车用语音发的认文字然后乱码了。 加仓是什么呀，来来先进广告，一会儿我们琢磨琢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 因为在法庭上我为马瑞克辩护，因为我发现被告根本就不应该是他呀，但是我要为他辩护我就得把库伊克给宰了啊，我是替你宰的。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宋儒与官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记”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专业级全场和高端 SUV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由 2.0T 直喷增压发动机与九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的高效动力总成，领先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从容驾驭人生大场面，售价27.98万起，至北京车展 W4 展馆品鉴。10年350万车主，从 LaVida 到 LaVida Plus，全新朗逸 Plus 携大众最新设计优雅登场，尺寸空间全面提升，为您带来越级驾乘体验。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 ACC 自适应巡航系统。4月25日北京车展 W4号馆，全新朗逸 Plus 为你而来，上汽大众400-820-1111。 一路起起停停，不断伤害引擎，嘉实多磁护拥有突破性双分子锁合科技，形成难以逾越的保护层。全新嘉实多磁护启停保更是通过混合动力实力测评，未启动先保护，时刻保护。 雄心复苏的季节，进口专业级豪华 SUV 全新 Jeep 大切诺基开启超低首付，或3年零利率金融聚会，

18: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着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跟大家一块聊一聊特别虐心的两样食物啊。 两类食物。 两类食物啊，一个是煮，不是，一个是炸的，一个是烤的。 三样，改三样。 烤的我们还没说呢，这炸的就已经让人受不了了、 啊、 是不是、 啊、 那个刚刚国标发来了几样东西，在大家的提示下我终于知道是什么了啊、 嗯、 这里边其中有一样我从小就吃，刚刚还跟赵导说呢，就是那个我不知道你们说的炸知了是炸它成虫了以后呢， 是 还是炸它成蛹的时候呢？ 不是，就是那样，因为我小时候逮过、 嗯、 尤其是在河边上， 嗯， 就是在早上 树底下那儿， 哎，树底下一看有洞，哎，它上树，它上不高， 嗯， 因为它带着壳呢、 嗯、 上不高它没劲儿了，就爬到那儿、 嗯、 然后等壳脱出来了它那肉身才能继续往上走、 哎、 肉身 所以我们一般的都是它没出壳呢抓走、 哦、寄鸟猴， 对，放纱窗上、嗯、然后在家里脱壳、嗯、而且那个时候那个壳啊你可以卖给药铺， 药铺， 哎、 哦、 那个是当药引子的、 哦、 然后它脱出来的那个时候你可以剪翅膀炸喽、 哦、 因为它呀还没喝第一口树上的汁水、 嗯、 所以它是干净的。 哦， 有这讲究。哎， 我就知道那个能做毛猴、 哦、对， 好刺，真的好刺。哎呀， 哦，我们是吃它的前两步， 嗯， 就是还在地里边的那个蛹， 哦， 也是看窟窿、 嗯、 就是也看时节 刨。 对，从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幼儿园啊，我们那个时候叫托儿所， 嗯， 小时候的就是我也算是大院生活吧，因为就是在系统内的都是那些孩子。 嗯嗯， 前一天晚上，然后呢，我们那个大阿姨。对，我们都叫 大阿姨。有小姐姐吗？ 就是老师呗， 后来叫奶奶了好像是、 啊 就是、 那确实是够大的。 我们小时候就叫大阿姨、 嗯、 啊，就大阿姨就说来咱们晚上啊6点钟咱们在那个哪 集体挖坑去， 集体去挖这个。 对， 挖。 你是住校吗？ 不是住校，就是我们那个小区， 因为他们都在那院， 就在单位旁边、 啊、 所以我们都在单位旁边那儿、这个、 就找单位宿舍、 这个、对、嗯、而且就在那个单位后边那儿就有一片小树林，我们就在那里边挖，挖大概半个小时不到，我们就基本上那就大脸盆啊、 嗯、 能挖小半盆吧， 嗯， 小半盆，就但是底儿已经没着了，怎么都得有个6-70只，这个没问题。然后呢就说行，回家吧、 嗯、 明天啊，明天咱们吃这个炸蚕蛹、 嗯、 啊。然后呢第二天 蚕蛹吧， 蚕蛹蚕了 这主播这饭 蚕蛹啊、嗯，第二天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那大阿姨呢就给我们炸了、 嗯、 炸完了之后呢，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椒盐那么一说、 啊、 就是在你的那个小盘里边捏点盐放在里边、 啊、 你就拿那个刚炸出来的、 嗯、 这边是锅，后边就是你的小碗，排排坐，一个人五个 排排坐吃蛹蛹的 胖一点的给6个、 哦、 就是端着米饭、 哦、那你是 就拿着 吃了几个呀？ 我是7个、 哦， 你们那儿这树底下这么多呀？哎呦我天！ 就站着盐，就着米饭吃， 椒盐， 哎呦可好吃了， 是，尤其是刚出锅的。 哦，对，就是真的是现炸。我就想起来，就是现在咱们吃那有的时候去吃天妇罗，那就是那种形式啊， 是 不是围着我们那大阿姨一块炸着？哎呦，那是真好吃。最后因为没有蔬菜怎么办呢？食堂不是弄摘那芹菜，他们一般做芹菜炒豆干嘛。 嗯， 但那个芹菜叶子不就没用了吗？他把那叶子收回来，挂上糊，给我们放锅里一炸。 炸、 哦，那是天妇罗。 对，这不就是天妇罗吗、 嗯？ 炸完了之后，最后吃这个， 嗯， 这等于是又有高蛋白了，又有这个蔬菜了。 是是，这个搭配不错， 特别的 好， 就每到初夏的时候，我们都会吃这个。 你们幼儿园真好， 托儿所。 对，你那个小树林养育了你。 你得问你们大院特安静吧？ 特安静，都长不了，到不了能叫唤，就被他吃了。 你的童年跟罗大佑唱的他就不一样。 好啊，来，咱们继续来说，咱是看大家呢，还是咱们先来聊聊自己的推荐？ 我再聊一个， 行，好， 炸肥肠。 哦， 我原来在同和居吃过。那个炸肥肠，那个肥肠咱们就不说了，炸过肯定好吃。它关键是中间还穿了一串章丘大葱， 嚯、 哦！哎，这个那 肯定 解腻啊，解腻，而且那个葱香 足、啊、就有复合的香气， 复合在一起，那炸出来的葱油拌着那炸出来的那个 常有。哎呦，好吃，特别特别好吃。我觉得像那个， 这博士成天就是这个高脂肪的这个。 炸这个，你管它高脂肪不高脂肪，先解了这个口腹之欲再说。这个炸肥肠原来也是砂锅居的这个二十四烧碟之一，但是我觉得铜和居它这个创新一步，插根章丘大葱还是产地农产品，哎呦，特别香，特别香。 我就想，是不是我吃太素了，所以我没念到博士？ 那可能是，这个人类为什么这个大脑发育了，就吃熟肉嘛，对吧？ 也未必啊，我也没到。 好了，那个。关于老家贼呀、麻雀的这个、大家就不要发信息了、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儿， 是， 但是人家还是挺好的，咱们现在也不提倡、 对 这么吃了、来，这炸物，其实炸物还有 很多，我想说一炸丸 子，好的，来， 就我特爱吃的炸丸，就是炸那个豆腐渣的那丸子，就是你刚才说那炸都是现炸现出锅现吃、是吧？你说现在哪还能做到呀？ 真的，你这个措辞啊，就是以后讲究一点， 哎， 就是炸豆腐渣的那个丸子、 讲究一点。那怎么说？ 再重新说。 重说就是那个现炸现出锅的豆腐丸子。 好，非常好。 就是把渣去了是吧？ 豆腐渣的丸子，哎呀，显得不高级。 哇，这个渣特别高级的，渣都是精华。 真的，我觉得就是所谓渣里头最好吃的，就我小时候记忆最深的就是油渣。 我就知道他要说油渣。 哎呀，我觉得他怎么弄都好吃。 嗯， 哎，真哎，来接着说豆腐渣、 然后那个就是在清河那个双龙路那儿有一个物美，物美里头有一个磨豆腐的地儿。 今天你是以超市为主是吧？ 就是我觉得炸 超市它位置比较准呢、他说错了，人一搜的还能搜得着啊。 不用说多少号你知道吧，我是做了功课的，我必须要扭转我的局面。然后那个您威哥，您不知道上周那节目大家说最不靠谱了，店名字也没说对，地址也没说对，就是那个里头有一个现磨的豆腐坊，就他真是拿黄豆、就是你基本上去你说我要买豆腐，他给你现磨，但是你得等，你可以先去点了然后去逛街，他那个磨完那个豆腐，然后呢剩下那个切完剩那渣他就给自己现炸，那个炸豆腐的那个豆丸子那人就原来咱们北京那个就是国贸主席阁的一个西餐的主厨，而且还是国家营养师，他自己配的这个油的这个配比包括这个豆腐丸子里头的那些东西、配料他自己弄的，他那豆他就是一个排档，他那豆腐丸子光丸子一天卖100多斤， 哇， 就是我去看了他两回，就本来就是现在都是香水味的那种男人，自从开了这个豆腐丸子，就他其实卖豆腐，但是那个豆腐丸子是副产品，身上全是油烟子味儿，就一天到晚就出不来，就一直在油锅那炸呀炸，刚炸出来就被人买走了，刚炸出来就被人买走了，就是现在在那一片已经是基本上就是我感觉各家各户的厨房都有他们家这丸子、你可以回家直接当零食吃啊，你可以做麻辣香锅啊、你可以煮啊，各种做汤啊，我觉得这丸子特别好吃，特别值得去一趟。 好吧， 为什么大家这么安静？ 他有外卖吗？ 他有， 因为离我们住的有点远。 他有，他可以，丸子是可以的，豆腐不行，因为那豆腐 我们不要豆腐，就要丸子。 丸子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说吃那个热的那个， 回家锅里再包一下也可以。 哎，对，像你有这手艺就行。 反正包一下还有什么手艺？ 像我无所谓，凉的我也吃。 哎，赵导，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就脑海里边一直在想象，就小时候啊，就是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是跟妈妈出去买菜的时刻，因为我不知道咱们这边啊，我们那边但凡只要有菜市场，一定有卖炸货的。 对， 炸什么的都有。最多的就是炸丸子。当时呢，有炸肉丸子，有炸素丸子的。妈妈说，在外边最好不要吃那这肉馅儿的啊，你不如吃素的，挺好的。我不知道是为了便宜还是图什么哈，就买一兜。先一进去先买一兜，然后来吃吧，我就捏着跟我妈一通转啊，转个大概也没两三家呢就吃完了， 就饱了。 基本上饱了，这个时候呢再经过一家比如说豆腐坊卖那个豆浆的，拿一豆浆，当时如果是夏天的话人家还给冰一下，喝着冰豆浆，开始逛，帮妈妈提着菜出来的时候再买一兜，而且一定是刚炸出来的，就是刚出来，你听那声音， 对，哗楞哗楞的， 哎，对， 这个时候你咬外皮是脆的，里边呢还有点烫，但是还好，就是你拿那个牙齿咬着那个丸子吧，吹两口气儿它也就凉了，差不多是这样的感觉。吃进去，哎呦别提多美了，几乎我们当时大概一个月我能这么吃一次，一个月啊，从小吃到大，吃到大学吧吃到大学，大学的之后我就开始带着我女朋友这么吃了，就到那儿专门买那丸子先吃，吃完了之后呢，然后就开始吃别的大餐去，这个就当小玩意儿，所以我就脑海里边一直在浮现吃这个炸丸子。 你是从小到大都陪着妈妈买菜吗？ 哎，不是，主要是为了丸子去的。 我就想说，你是为了陪妈妈买菜，还是就为了这丸子？ 主要是我因为特孝顺，因为我得帮着，我是男子汉嘛，我得帮着我妈提着菜呀、啊，对吧？ 你有手提菜吗？我怎么觉得你手里都是吃的呀、啊？ 吃饱了才有劲儿嘛。 所以得跟咱妈说，在刚一进菜市场那儿，瞬间让你两个手都占满。 哎。 Espresso 他说的这个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啊、 他说我妈说了只要是炸过的都好吃，说因为在小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油水相对差，所以包括啊能吃到的东西相对匮乏，所以只要能放油里炸的都炸，因为有油水啊，然后再其次炸出来的东西吧， 好保存， 炸出来东西漂亮， 对对对， 而且入嘴巴夸夸夸炸特脆生， 对， 北京人喜欢吃这个， 五感俱全，对吗？ 对，所以一个菜手说、说的有道理， 是 有道理。 KOP 说了，这是考咱们一下啊，因为炸蚕蛹咱都吃过哈、他说哪位能形容一下炸蚕蛹是什么口感呀、不太敢挑战、 刚才明明说了一下 啊，一会儿我们先进一条广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炸蚕蛹特别好吃，关键是你得喜欢它那口感。一般人可能，但就是我们形容了之后，可能您更不敢尝试，是吧？就是。表皮是脆的，你得炸那个火候得到位啊、表皮是脆的，里边就跟那个爆浆牛丸一样，啪一咬，里边就砰就炸裂开了，跟一朵朵小烟花一样， 哎呀呵，水花吧， 噗嗤噗嗤噗嗤就炸裂开，特别好。但是它有一种独特的味儿，就那种独特的味儿，现在因为炸那个的呀，卖那店的吧，都是冰鲜的， 对， 很少有我们小时候吃那新鲜，所以现在不好吃了。里边那些东西吧，有的时候是黏黏糊糊的，特别恶心， 就不新鲜。 对，过去的那个时候你吃它那个味儿特别小，现在 现挖的， 哎，现在你吃的 干净、 不行了，就是味道会差一点 行了，炸物还有很多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因为毕竟咱们今天是炸物俺的烤物， 对对对， 再不说的话好没时间说烤物了、来吧，谁先说？ 我先来说个鸡肉饺子，并不是鸡肉馅的饺子，鸡肉做的皮儿， 鸡肉 啊啊，鸡肉做皮儿啊， 肉燕， 不是肉燕，就是鸡翅饺子，鸡翅，把那鸡翅，鸡翅根儿那、那个， 把骨头去了， 骨头去了， 塞东西， 塞肉馅儿， 把肉裂开了，往里塞肉馅儿， 往里塞肉馅儿烤。这很多居酒屋现在都有， 有点像那个让冬瓜，让香菇， 对对，就是让馅的。现在很多居酒屋，这上次你们前两天去那个居酒屋，好像那个居酒屋 没有， 边上那俩都有。你们没吃上， 真棒！ 你 们边上那俩真的都有，真的都有啊。那个，我最早吃是当年在那个江户川。那个焦老师给做的那个鸡翅饺子，让了馅儿，然后烤完了之后，香好吃。后来我满世界都找，这个鸡肉饺子，我除了鸡翅的，为什么我说鸡肉的呢？就是北京现在吃鸡翅饺子很多了，不新鲜了。我在日本吃过鸡腿饺子， 嚯、 大鸡腿儿，就是琵琶腿儿，去骨之后里头塞上猪肉香葱的馅儿，然后烤完了之后底下再铺上一层香葱，烤完了之后那个鸡皮在外的脆酥，然后流油，然后还有点韧劲儿，然后里头那个鸡肉特别滑嫩，里头那个馅儿，它那个那个猪肉的那个香跟香葱在一起烤出来那个味道，哎呦，它烤完一个鸡腿儿，然后切成四段，然后每一段你吃进去，哎呦，再来一口梅子酒，特别特别好吃。 哎呀， 我坐在博士旁边，我感觉他用全身的力气在形容这个。 哎，太好吃了，太好吃了！我今天到哪儿 咬着后槽牙，咬牙切齿的。 哎，那我能推荐个邻国的吗？ 嗯， 邻国有一个那个就是黑门市场的那个叫哦，京都有一个类似于像黑门市场的那个市场。 嗯，你跟我说过。 包括像黑门也有 啊， 里边呢有一个专门卖鸡肉的店。 嗯， 就是他只卖新鲜的鸡肉，鸡腿啊，小腿啊，大腿。其中有一个，我拿那翻译软件一弄，他一看啊，一扫，他叫什么鸡腿一枝花，还是叫类似于这么翻译出来的。确实它跟花儿似的，就是它把那个肉吧拉一刀之后把它翻上去，然后裹着糊拿着手这么炸，炸的定型了之后整个放进去，那个鸡肉是特，首先肉特别好， 对对对， 新鲜，而且是刚炸出来的。我就拿着那个就站在路边，不是不能 变吗？ 不是不能边走边吃吗？我就站在路边旁边，不都有饮料机吗？刷了一桶可乐，就是那个时候， 好吃好吃， 巨好吃，真是好吃。 就 那个水儿顺着嘴角往下流，就那种感觉，哎， 就是鲜肉汁往下流，特别香， 太好吃了。 好，为了让你们俩沉淀一下，我说一下我们台组织的一项活动。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初赛已于上周结束了，600余名来自全球的华语播音主持人参加了比赛，为广播梦想而战。北京电台的各专业广播的负责人以及知名主持人坐镇评委席，全面考察选手专业素养与潜力。初赛晋级名单将于四月底的时候揭晓，并于五月举行复赛。您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的详情。特别在此我们要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及就是不一样的英皇电影城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对啊，刚刚说邻国很好，但是离我们很近就非常好逛的地方，那就是八达岭奥莱，而且它是3周岁的生日庆，聚会盛宴响不停。4月27号到5月6号，顾客不仅可以享受超值一口价商品和精彩折上折活动，还可以参加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刷银行卡返购物卡、满额赠等多重活动。现场还有热情的 Flamingo 大巡游和路边音乐节哦，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好嘞啊， 我这功夫真好。 不是念到那个什么的时候才知道这是个广告，我以为你要说。 哎呦我的天，这得多加啊！这是，炸的咱不说了。 对对对， 啊、我刚才说的是烤，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刚才说的 是 烤 的那个。我想说一个就是特传统的，大家几乎都吃过，就还是羊肉串。 好、 就这个，我就觉得就是真的是割舍不下的一个东西。 肯定的。 我想说一个，就是我们拍过的这种烧烤店太多了，但我觉得有两个店就特别有特色。 嗯， 一个就是那个串巨小无比，就是那个。串吧，10块钱买12串，就是你吃一大把，可能你把那肉都退下去，也就是一丸子。它好在哪儿呢？它那个 肉抻的长， 不是，它就是小碎渣儿，特像油渣儿。 哦， 特像烤完 专门指着维哥说特像油渣儿， 羊肉的 啊。对，但是就特别香，它那就叫小串儿。然后这个地方叫串足，在建工北里， 嗯， 在原来青年餐厅的，你面冲青年餐厅的右手边。 嗯， 然后这家店开了好多好多年了，原来在枣林前街边上就开着一个刀削面叫进宝章，这两家就双 合卷 双剑合璧，也合了得有20年了。后来这回搬家又还在一块儿。我那天去烤吃串的时候吓一跳，这怎么还是刀削面呀、啊、我以为我走错了。就是连那门脸就全部原模原样的挪到那个楼里头了。然后这个就是这种套餐特别棒，你叫一碗刀削面，然后来一把烤串，这小串我就是70块钱起，70×12就是一顿。 然后你不觉得你吃了这么多？ 不是，你说的时候我脑子正算呢，那应该是多少串儿？ 然后他们家有一特点，就是他那桌子上，他那个专门设计了一个 小盘儿， 像撑似的，可以加热 啊， 吃到最后都是热的。 哦，叫什么名？ 叫串儿族。 串族 就是吃串的民族，串族、 哦、 吃串族。 带儿化吗？那个牌子还是就叫串族？ 串族。 好， 哦、嗯，没有那儿，但是我们都念。 嗯，而且要不然不好找这地儿。 是、 嗯。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就是比较极端的这个串，就是咱们吃那羊肉串，就是你可能也不在乎这一串有多重，对吧？嗯、然后就有一老板，这老板大家可能在座都认识，就特别的。就是较劲，他必须让他这个员工每天给他汇报，必须是一斤羊肉出十个串，还抽查，还腰，多了少了都不行，就是就对数字痴迷到如此地步，就是喝100个北冰洋那地儿， 啊、 然后做这个。 小胖没去过，下次我带他去。 好嘞。 西蒙炭烤羊腿，然后羊腿其实不说了，因为他们家那羊肉串，我后来才发现是他那个老板的毕生心血都在羊肉串上了。 对。 他自己做的配料，那个而且他这羊肉串，我吃了这么多年，我最近才发现它不是羊肉串，它是羊肉筋串。它是带着筋的，就是羊肉肯定是羊肉回民做的，但它不是纯羊肉，它带着筋。可是它那筋你不觉得吃的是筋，它是那个筋都锤过的，拿那个就 是那是 做过按摩的， 敲打过。 对，然后就是很容易就保证你的齿感和你的味觉。我觉得这两家这个烤串店就是特别有特色。 那我晚上我去那儿吃吧。 一南一北， 它就在地铁， 就在我们家那边啊， 对对对， 就在地铁上，应该十号线。 啊，对对 对， 一下一下、就是、 边上 人 加油站， 对 对 对， 没错没错， 就是 我去那儿吃过，没吃过羊肉串，这一说，哎呀， 对，就倍儿较劲，而且你不是红酒喜欢喝吗？ 我知道，我 你家 经常看他朋友圈， 墙全是那个红酒。 我建议你是去那儿喝北冰洋 啊， 100瓶北冰洋， 对对， 哎呦，太讨厌了，今天。今天这天这日子，我觉得这温度挺适合， 正合适。 好吧啊， 这个语气我以为要进广告了呢。 确实要进广告 了 、啊、我们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三也是剧 也好，你先去，我回来以后到庐山屏风殿找你。 多谢父子。 灵光，看我舞剑，为我们壮景色。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记”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故乡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专业级全场和高端 SUV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由 2.0T 直喷增压发动机与9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的高效动力总成，领先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从容驾驭人生大场面。售价27.98万起，至北京车展 W4 展馆品鉴。10年350万车主，从 LaVida 到 LaVida Plus。全新朗逸 Plus 携大众最新设计优雅登场，尺寸空间全面提升，为您带来越级驾乘体验。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 ACC 自适应巡航系统。4月25日北京车展 W4号馆，全新朗逸 Plus 为你而来，上汽大众4008201111。 雄心复苏的季节，进口专业级豪华 SUV 全新 Jeep 大切诺基开启超低首付，或3年零利率金融聚会，

好，账头还是对的啊。还有一位一直都非常清醒的波后样， 大家好，我是波后样，我很清醒。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这个炸物和烤物。刚刚呢，我们用了很多时间在说了炸物。刚刚呢，我们也在说， 其实并没有说完。 并没有说完。 对， 机停了。 所以刚才我们三个人会商了一下。 哦， 如果可以的话，在下周的时候 再说一次， 接着说烤和炸，怎么样？ 特别好， 而且正好临近五一， 对对对， 对吧？说说，让大家在小长假的时候，正好寻寻这些好吃的， 好的， 多好。 对，好多朋友还在问呢，说，哎，你们没说炸鸽子盒啊？我们刚才提了一嘴，是吧？也说了，卖的不错的那个地儿就在你们家后边， 对对，沙滩后街 华 联超 市，超 市一进门左手边。 对对对，而且 传统卖炸鸽子盒就是通州， 通州， 哦，对, 对, 对，通州有一 家大运河带过来的美食。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想吃通州炸鸽子盒的，您除了跑通州，还有一地儿，我跟哥我们俩去过，那个是那个蓝调庄园的那个烤全羊，它里边的那个炸鸽子盒就是从通州买回来的，它当成小点心算到他们套餐里边给各位。 还有一地儿 哪儿？ 在北新桥二条，路北，东直门豆汁店， 哦， 他自己做豆汁的地方，他做的绿豆面吗？ 对，绿豆面， 他做炸的鸽子盒。好吃，特别好吃。 你说的是那工厂吗？原来那个绿豆淀粉厂 啊？不是，就叫东直门豆汁店，它在那等于前店后厂，它就是一小门市。 啊，那大说的不是一地儿， 有 鸽子，哦，说这地儿里头可大了， 有鸽子，有鸽子盒，有麻豆腐，然后可以买袋装豆汁儿， 哦， 生豆汁儿。 好好好，国标说，哎呀，说起这个烤啊，我就得说说啊，炸的呢不健康，但是呢， 就像烤的 我倒是。不，你听啊，他说一般我这样买点这个猪脆骨五花肉，然后拿到家里弄那个相当于平底锅或者铁板，往上浇点油，滋滋的声，然后就在那上头开始烤，哎呀，吃的烫嘴没关系，还得吧唧着嘴儿吃，而且吃的同时再喝点牛二，哎呀，这一宿就是它了，能吃一宿。 那是不是得站一宿啊？ 怎么为啥会站一宿？ 他不是在厨房里头，他说在厨房里平底锅上放， 那也能搬个凳子坐着， 可以这样，就是现在不是有那个 卡斯公 啊， 不好意思， 带气儿的那种，啪一点， 对对对对， 可以啊， 对对对， 放餐桌上。 我这脑子慢啊。 现在还有最简单的，你知道怎么烤吗？北冰洋喝过吧？要那种听装的啊，喝完了之后把肚子那儿剪一小窗户，弄一那种小蜡烛。往里边一竖，上面那个凹下去的那底儿啊，就能煎肉吃了，一次一块儿，最简易的啊！ 你荒岛求生的， 我听着这个特别像纣王当时刨烙。 纣王， 纣王也好喝可乐， 不是这刨烙吗？ 哦， 咱不是说烤肉呢？ 对呀，啊， 来来来，接着说烤啊，接着说烤。刚才赵导说了两个地儿， 烤足 是吧？一个是 串足， 串足， 70块钱的，10块钱， 84串， 八十四串， 对对对对，还说了一个， 那个西蒙炭烤羊腿的， 对对， 羊肉串， 对对对，十号线边上的，来博士， 我再来一个，那个烤龙虾， 啊，烤的龙虾， 大菜， 烤龙虾， 大的小的呀， 就不要。不要太大的龙虾，像澳龙就有点那个什么， 就是 浪费了， 一扎大那种。 那是龙虾仔， 你是说小龙虾吗？ 不是，就是真正 的。我说的一扎的都是龙虾仔。 这那个波龙，不是的龙虾啊，波龙，龙虾仔也行。其实我在那个哪儿，那个福楼吃的是波龙，波龙那个上的撒着芝士碎，然后一烤，新鲜的龙虾，你新鲜不新鲜？拿那叉子一试就试出来了，往那一杵，然后 一 扽。 对， 一旦就全下来，然后一嘴塞进去，哎呦，好吃，好吃，好吃！就我特别大虾都不过瘾，就得龙虾，波龙是最好的。 这还是， 是不是是好吃吧？ 尤其新鲜的， 对，就最新鲜的，撒点芝士，一搁点盐一烤，很快就烤好，然后那芝士一化，然后含着那个龙虾，那龙虾还很有嚼头。对吧？ 对， 越嚼越香，里头龙虾那汁水跟那芝士融合在，哎呦， 好吃。 哎呦，太高端了。 说这个，我想起来，我拍过一店，在日坛北门那块儿，叫扇子餐厅。他们家只有一个食材，就是龙虾，真龙虾，就是那个波尔顿龙虾。 嗯。 然后有好像有17种吃法。 嗯。 有那个切成一半儿。然后上面撒芝士的， 对对对， 有麻辣的，有那个撒孜然的，就是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就是论龙虾的17种吃法 啊， 还有龙虾拌沙拉， 哦， 就是挺诡异的，但是、哦、但是那我印象特别深，里面白色的那个色调里面有个大白鹦鹉， 哦， 鹦鹉挂色刻的可好了， 呵 呵。 看你这个重点，我觉得今天你说了这么多家店了，就不像以前上节目，每次以前上节目都说。这家店的老板可帅了，那家店的老板娘可漂亮了，今天一个都没说。 这个店的老板也挺帅的，天天穿西装。 啊，真的？ 对，西装控。 哦， 吃龙虾就是不一样。 我想起还有一个那个店，就是刚才就是说那个什么烤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吧。 什么？我哪说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然后有一个那个大兴那儿黄村有一家叫木垛。然后那个老板长得也挺帅的，我就刚才说帅，我就想起来，差点把他家给忘了。 住那边怎么不知道呢？ 就在、 他不关注这个呀。 哦， 那个在一个中国银行的自动提款机的边上。 哇， 天！ 然后那个，因为我 那儿不少中国银行的自动提款机， 没就那条街就那一个中国银行， 是叫那个什么路什么路来着？是美食一条街那条街里边吗？ 就叫镇龙河路，哎，对，那条街上全是烧烤各种东西， 哦、 什么冰城串吧什么的、然后他们家就有那个烤鸽子， 哦， 就好像好多人都喜欢吃， 啊、 虽然我不太忍心吃那么可爱的小鸽子，但他们家烤鸽子就点的人特别多。然后这个老板呢，就是好像就是原来有一个愿望想当医生，后来就没成功， 啊、 然后他就自己琢磨这烤鸽子，他们家那鸽子特入味儿，据说啊特入味儿。然后是因为我在后厨拍的时候，这个大厨就拿一个针管里面吸上他的那个高汤， 我就说打了针了， 对，我给那鸽子打针，你知道，我当时都震惊了，我说您这个，而且还特讲究，要。 汤肉 就是打那几个点 啊、 还讲究这个打在哪儿，然后打在翅膀下面呀，然后大腿根儿啊，然后吃的时候到时候意思就能弥漫到全身、 哦、 好像随着经络在游走，虽然那鸽子已经都那样了、哦、然后但是那个黄泥的烧鸽子，然后大家就特别爱吃， 真的亲，就你描述这个太好吃我都下不了嘴，真的， 但是那个端上来你就不觉得了、 哦、不我就不参与了你讲人家活蹦乱跳的，你还 我说这个 打针 黄泥烧鸽子，确实听着还是想吃的。 对，就是，啊、就我不是那个坑那个，但是但我确实是没上，但是我确实每桌都点， 哦、 而且一点它是一个小的那个竹编的小篓，一点就三四只。 哦、它的肉是属于那种有汁水的还是？ 嗯，就是你喜欢那种，外头是焦脆的， 哦、 一咬里流汤，顺着嘴 角。哎，就是这样才好吃，不是他喜欢。这才好吃、 哎、 是吧？ 那我推荐一个你们可能喝酒的会喜欢吃的、 哦、 也是烤鸽子、 嗯、 在房山、 哦、 然后具体哪儿您搜一下叫鸽子张、 嗯、 说他们 啊好早就有店、 嗯、 原来开在一特破烂一破地儿啊、 嗯、 破的都不行了那破地儿，后来呢生意特别好，就是好多开着豪车的都在那儿吃，他们主打的就是鸽子，然后呢这老爹呢就把手艺传给儿子了，儿子呢就开发啊，就想现在年轻人喜欢吃什么呀，就开发出来一道叫烤鸽子、 嗯、 他那鸽子不是那个拿黄泥抹的，他就是在那大闷罐炉里边直接烤、 啊、 他烤的那个肉啊就有点像那个烤牛肉干似的了、 嗯、 他那个肉是你拿着一只鸽子就撕着吃， 撕成一条一条的， 哎，就那么撕着吃，您要是喜欢喝白酒的话，喝口酒来撕、 嗯、 撕一片、 嗯、 那个特别香、 嗯、 那个味儿也特别好、 嗯、 不是打针打出来的、 嗯、 确实是腌出来的、 那个 泡澡泡出来的。 你说这个我想起那年梅州东坡不是从中国味道买了几个版权吗、 啊、对 里头不就有那个烤乳鸽吗、 哦、是的是 那个烤乳鸽，哎，我当年他们发布的时候我吃着了，哎呀真好吃，那个皮啊不是那种酥脆的，但是油脂有点酥，但是主要还是就是这种鸟皮的这种感觉，然后的关键是一点， 一撕那翅膀，那汁水一下哗就流出来，哦，特别特别嫩，那汁水特别特别好吃。 哎，但是现在在梅州东坡能吃得着， 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我也没见着他怎么做，他花了重金买，我觉得他还是会推出会做的， 哦， 是吧？我记得那一个版权专利好像有50万的吧， 挺贵的呢， 是吧， 花了一大笔钱， 对，花了一大笔钱， 好吧好吧， 所以他肯定会卖，但是具体哪家店卖我就不太清楚了。 嗯。你看人诗说的就健康多了， 嗯， 是说有人说过炸元宵和烤白薯吗？非常好，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 哎， 多健康啊！ 对，烤白薯是真好吃。 哎，好，这个 MXH 说了，说哎呦，今天你们这期节目要厉害了啊！那个薄荷酱今天晚上的西蒙烧烤， 嗯， 来个听众组团吧，他报名， 啊，哦，你们 组一局。 你们去 我们，哎呦，我今天可能得吃点别的。 哎呦， 他要去吃炸有盒。 我去吃那木什么？ 木垛。 哎，木垛的， 哦， 那南边的啊，你们北边的就你们北边的。 还真是离 你 家不远， 对 呀， 对， 十分钟， 对吧？ 最多十分钟。 他去那儿以后，你就加小心，你收信息吧。他就说这儿好几个银行 ATM， 你们是哪个？ 流浪的人也说了，说起烤，想起小时候吃过的香妃烤鸡， 哎，好吃！ 哎呀，香妃烤鸡，今天中午大家那个群里还说香妃烤鸡 啊， 就是现在也在卖啊，也有 啊， 而且开的分店很多， 对， 不光是西单了， 这个 就搞的那时候我看《还珠格格》的时候， 好吃， 嗯，好吃 吗？ 就是 新奥尔良那种， 就是，烤鸡的味 道， 不是 那个，不是，就你大概见过。有一个透明的一个， 对，就转着， 哎，这就转着，转到后来的时候就滴答滴答往下滴的油， 嗯， 啊，你如果是小朋友的话， 嗯， 我看好多小朋友就站那边上， 对对对， 转睛的看 你，这边也滴答滴答的，都是 那种状态，你就可想而知吃的多好吃。 哦，那个确实是它单一股味儿，就 是， 而且就是，反正我吃着感觉就是小时候那时候吃烤鸡的味儿，现在还真是不太好找，可能现在制作。用料 包括鸡， 包括配料， 那个调料太多了，它那个调料比较单一。 对对，比较单一，它就是我觉得就是特别像牛老师做菜 啊， 就不用各种各样的什么这酱油那酱油，就是普通酱油、料酒、糖、盐，这么做出来的那种 味儿。哦， 就那个你知道多有名吗？就那会儿《还珠格格》满大街都播的时候，就一出香妃一出来，我就想这是他们家的买卖，就特一直以为是这是香妃传下来的呢。 你是风儿， 嗯， 我是沙， 嗯， 是吧？来，先进头广告，马上回来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那个说到烤鸡呀，啊，这个我小时候从反正特小的时候就跟着大哥哥们一块玩， 嗯， 大哥们就去偷鸡，对，不是， 啊， 就是， 啊，这个 劫鸡不是 啊， 就是 这更不对， 顺个鸡啊，就是那边反正养鸡的比较多， 淘气， 哎，淘气抓一只，嗯，就不抓那种特别大的，说特别大的不好烤， 厉害， 哎，就抓那特别半大不小的那种，抓完了之后。有那哥哥特厉害，自己拿热水一烫，啪啪啪，手特利索，一看就没少偷，咔咔咔，那毛 没少缝啊 啊，没少缝 缝啊， 缝 缝 一个啊，然后就把毛就给去了，去完了之后就在那个漫野地里边就在那儿烤， 嗯， 然后柴火有的是，就在那儿烤那个，有的时候我们还在池塘里边，嗯，不是钓鱼是摸鱼， 啊， 那时候鱼特别多， 啊， 因为没人钓，那都是属那时候也没有说所谓的鱼塘， 啊， 那鱼都养。 都是 野生 的， 啊， 然后就在里边摸鱼，摸的鱼我们烤鱼烤鸡就放盐，什么也这当时也没调料。 我突然想起这个，在小时候这个玩法有一个名词，专有名词 啊， 叫玩火。 啊，是，都说尿炕尿， 对对对对对 对，他说 晚上少吃西瓜， 但是火不是我们生的、 哦、 我们只是轮着吃的 吃啊。 但好的我们吃不着 啊， 几个哥哥把腿什么的都吃了、 嗯、 我们最多最多的、 嗯、 长得漂亮点的小男孩呢、 嗯、 不小女孩呢能分点鸡胸脯肉、 嗯、 我们也就啃啃鸡脖子鸡头，但当时也都觉得特好吃、 啊、鸡脖子上的那个皮多好吃，烤的 是当时反正觉得肉少点，就是没肉的地儿，你是吃起来差点意思。 那会儿要能喝点这鸡脖子正合适。 哎，就当时觉得这个特好吃，而且那时候吃肉确实还属于一个奢侈品。 是我记得90年代的时候，我看一个电视剧，特别不喜欢里头有一个老太太，就经常说一句话 啊， 这谁这能整天大鱼大肉的？特别不喜欢这种话。 对，来看严说 啊， 我推荐啊通州永顺炸鸡，从小吃到大。那既然从小吃到大，那看来垫的时间也很久了、 嗯、 他说但一定要吃那热的，外焦里嫩，汁水足。 哦，对对对，这个我也吃过 啊。真的？ 对对对，我去那个不是专门去，是看房的时候， 嗯， 顺道找、嗯、我一看、嗯、哎呦，离这炸鸡店不特小一门脸、 嗯、后来那房就在附近了是吧？ 没有， 也在超市边上吗、嗯， 他刚才说那个，你刚才说你抓鸡的那个，我突然想起来，我们拍大调查的时候， 啊、 要调查那个，就是到山里面去调查一什么事儿，我忘了。然后到那个人家那个老百姓家里，人家招待我们，就我们也给人钱，说那个中午给你们那个炖只鸡啊。然后说那个，但是我们家没有人，你自己抓去吧。然后我们跟摄像，哎呦，我从都过了饭点2点多。就得抓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好容易摁住一只、 嗯哦、 然后我们身上也都是土，然后那个人家摁住以后，人家说你想好了就是这只啊，你不换一只了？我们说不换了，太饿了、 哦、 后来炖了40分钟咬不动。后来、 哦、抓大鸡是吧？ 哇，那鸡你知道都7年了，然后真心咬不动。 但是就你知道为什么你说什么给鸽子打针啊什么这那、 嗯、 就是就不敢吃了吗？ 嗯， 因为就是我们家我妈就说当初生我的时候， 嗯， 然后我爸原来的战友从村里自己家养的老母鸡， 嗯， 然后就拿来说，因为那时候东西少嘛，说来、 嗯、 那个给嫂子拿这炖了、 嗯、 然后补身子对吧，因为得奶孩子，好那你自己弄呗， 嗯， 好你得先把脖子来一刀啊、 嗯、 把血都控完了以后再、 嗯， 但是我爸胆小啊，啪脖子弄完了以后就给扔厕所了， 鸡就跑了吗？ 扔厕所得把门关了啊，然后就听那里叽喳叽喳叽喳，就那种劲啊，就鸡飞狗跳墙那种劲儿。过了15分钟没动静了 啊， 我爸说哎差不多了 啊， 血基本差不多了， 啊、 准备进去了 啊。 但是进去我发现鸡是站着的 啊， 脖子还连着皮呢，但是已经是歪着的。 哎呦 我跟你说，后来我爸形容完这以后。 从此就把这戒了， 是戒了。 没有，人家那个 自己家弄不了， 人家那个木垛的鸽子都是已经那个不动画的时候，然后打前面都处理过了，还给鸽子按摩。 别解释，别解释，接着说，他说这通州这鸡， 这个 说完了，他都买完房了， 确实没买房。鸡是吃了，确实好吃、 嗯， 尤其是刚炸出来的时候， 嗯、 而且好像。反正我去的时候没有想象中，我得说这不得跟那什么李小老烧饼似的，得排大长队、 嗯、 到那之后还好，而且正好也是赶上刚开始有那么一锅、 嗯、 哎呦是好吃是好吃，就跟我推原来推荐的那个牛街的 掉地上那个一个馅饼的、 哎、对对对，那个特别像，就是也都属于那种肉好还是肉好，而且它那个糊吧可能是有点自己的那配方，味儿比较入、 嗯、 而且就是你咬完之后它 之前腌过， 哎，它那油温什么的也掌握的合适、 嗯、 外边酥酥的、 嗯、 里边那个肉汁保存的特别好、 嗯、 所以吃起来很过瘾、 嗯、 其实你听懂了吧、 嗯、 实际上他呢就是想吃这个鸡，但是为了跟他媳妇儿说他媳妇儿不吃、 啊、 所以以看房为借口、 啊、 实则是去吃鸡， 哦， 是吧， 就没这么大。 你媳妇儿 怎么脑子里突然间出了一个今天好天气？ 老狼青翅鸡呀！好吧，好吧，今天咱就聊到这儿啊。 哎，我还少说了一个，我想起来那个就是 放五一说行不？ 我现在把它说 了、啊。那行，说吧，说吧，说吧，说吧。 我们得对听众负责啊，就是现在京城添了一个新的烧烤的那个位置。 什么呀？ 我们不是吃烤羊腿啊什么的，这现在是烤羊肋排。